有怀美，苍天子听窗外发出的叮当亮的响声，忙问到外面的声音却是 自投罗网，就在白骨中藏。

抽双剑，天天生化不忙回营。说与武功，一棒一棒连一棒，战一阵，棒一棒落棒，好棒落棒，这棒这棒这棒这一棒一棒连一棒，棒棒飞来飞去，这妖物胆大成魔，上蹿下跳左摇右晃，东倒西歪前仰后合，只有招架力，没有反手功。在这时候，大小妖怪嗷嗷叫，呼啦一声往下扔。孙悟空不慌不忙，身披化大石阵，正东正西正南正北，东南东北西南西北，前前后后左左右右，到处都是孙悟空。妖帝给唐僧解绳索，妖帝给八戒沙僧松了绳。唐僧这时惊又喜，叫八戒喊沙僧，快快快，快帮你的师兄打妖帝。沙僧这里五山上，猪八戒令他高高举在空，他们只听好不住，三毛也狗不听，借着蜈蚣打唐僧，打一阵全被消灭一口云，白骨精急忙逃出洞门来。孙悟空神龙妖魔在逃生，咕咕咕口内起神火，咕咕咕来个白骨精，咕咕咕烟起一个大大的烟头，唐僧对折断分得好久，白骨精被神火烧得滋滋的响，肉圆形是一堆枯骨地上扔。唐僧这时羞又愧，和颜悦色叫悟空， 悟空啊，你不是为了花果山，怎么又赶到这里打妖精？ 师傅，我本本没回花果山，暗地里保护师师弟的身形，在洞外正把金蝉老妖精打死，又变成他的模样进了洞。 唐僧说，千错万错是我的错，怪为是人妖颠倒分不清。 悟空说，这也是妖魔之诡计，天天等他大争锋，要知道人妖错认定招害，真假不辨灾祸生， 此去西天多留意，路途上可不止一个白骨精。 唐僧点头说真是，他们师徒四人继续赶路往前行，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，孙悟空左眼睛边看着黑，有智有勇有神威，赶争赶斗赶周公，这铁棒带头妖悟空，找尽天下的白骨精。 激动一下，哎， 京韵大鼓放歌天津卫，表演者天津市少儿曲艺。 嗯。